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嗨嗨嗨，各位同学们大家晚上好，到了21: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钟，周日就是明天晚上10点钟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由 DJ 麦麦麦麦同学就是我跟大家一起度过的最最不一样的周末空中好音乐的时间。周末快乐，周六快乐。好了 ，DJ 麦呢已经上线了，你的深夜 DJ 正在呢为大家开启一下今天晚上3个小时的音乐之旅。不知道各位呢做好准备了没有？今天此时此刻，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当中的 DJ 麦呢要告诉大家，这个北京今天啊这天气太凉快了。出了门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要一直宅在家里，一定要走出去啊，对不对？哪怕外面呢下了一点点小雨，但会发现这个，哟。这个季节突然来一点雨啊，非常非常的舒服哈。或许呢，在家里面开着空调的你，宅在家里喝着冰可乐啊，吹着空调的你，有一点点想拒绝这样的不是特别自然的，然后不是这个自然界带给我们的清爽的力量，对不对？所以呢，今天下午出门的你都做了些什么呢？在今天晚上听歌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跟我们大家来随意的聊聊天，开心的聊聊天。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这是我的微博了，留言给我。或是呢，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麦后面的点歌贴，同时可以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很多同学呢在微信的私信里面呢，跟我这个不断的留言呢，问什么的都有，生活啊、工作啊、情感啊、音乐啊、找歌啊，自己喜欢的最近 pick 的小哥哥小姐姐啊，想极力的跟我分享啊。那还有同学问说，麦同学为什么你的这个公众号不怎么更新？可能就是因为有点懒吧，我觉得好像没有找到一个特别适合去更新的点，但是最近好像真的要找到了。我在这里面呢先立一个旗子啊，立一个 flag， 但是呢到底能不能实现很难说啊，因为人生有的时候呢需要追求的东西太多，每个人呢可能在某一个阶段，青春的阶段，人生的阶段啊，越说越大的感觉哈，去追逐的这个步伐也是不同的，追逐的点也不同的。但是好像对我来说呢，生活当中呢一直没有改变的就是追逐自己呢特别感兴趣的点。希望你的人生路上，你的青春之路上可以遇到一个跟你特别有共鸣的好朋友，这个朋友呢或许呢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他，遇到这样的一个人是多么的幸运呢，他或许呢会在某一个时刻改变你的性格和你看待和对待世界的态度，甚至是你的青春人生未来的轨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式开始咯，准备好了没？

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空 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是麦麦麦同学。在今天麦家族麦后部的点歌贴抢到沙发的这位应该呢就是我们的这位人人同学，他说呢今天来晚了，没有啊，我一直在。他说呢很多爱你的人呢都会在默默的为你祝福，他说我本人呢也有很多在意的人，他们都承受着很多无形的压力哈，希望可以有一首歌曲温暖到他们。生活呢就是磨练，就是一种成长，感情的磨练呢也是一种收获，希望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遇到更好的人，加油吧。我身边的朋友们很励志的，这个今年抢到沙发的宝座的这个座主，沙发主人人同学。其实你要知道啊，其实生活中呢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压力，但是呢天天去执着于这个压力，你的压力呢会 double 啊，乘以2乘以3乘以10。所以呢不要想太多的压力，不用去想它，生活其实很简单，收获一份快乐和一种温暖的感觉也很简单呢。像对于我来说，今天比如说突然下雨了，会觉得天气这么的凉爽，这么的舒服瞬间就可以拥有好心情。亦或是呢天气变得炎热的时候，或是呢工作有些压力大，喝一杯奶茶对于我来说可以瞬间的让自己呢所有的有一点稍稍的这个消极的情绪瞬间消散啊，就是因为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小吃货，一杯奶茶就可以搞定我哈。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呢，给自己找一些乐子。追麦九零周周他说的，今天晚上很想听一首歌曲，今天你算是板凳第二名了，对不对？今天呢很想听一首歌曲哦，就是盛夏的盛夏，算是应景歌。在这样的夏天，你想把这样的音乐祝福送给谁呢？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蝉鸣 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白云是蓝天正在放的风筝，青春是操场奔跑的我们，不要担心受伤，勇敢的朝梦想闯一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飞走了吗？白云是蓝天正在放的风筝，青春是草上的 2018年的7月7号星期六，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然不能缺少这首歌的点播，同时呢也是我本身就要准备的在歌单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应景歌。7月7号的北京没有太晴朗， 说了再见之后就能不再想念，说了抱歉是否就能理解了一切，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我的世界忽然阴天白雪，不知 片，怎么拼接完全？七月七日，忽然下起了大雪，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站在地球边，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七月七日，黑夜忽然变白天。我失去知觉，看着相爱的极限，我望着地平线，天空无际无边，听不见你抱怨。 会唱的朋友， 忽然下起了大雪，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站在地球边，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 听到了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在2018年的7月7号，刚好我们可以听到来自许慧欣。哇，一看时间，在2003年7月份发表的一张专辑《美丽的爱情》当中的，算是当红的歌曲，对不对？在当时非常红的一首《七月七日晴》，送给每一个在今天7月7号刚好邂逅在电台当中我们的你。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21:23，给你 cut play。

不同于时下热播的电视剧动辄七八十集的长度，面具用40集的篇幅讲述了一个月内发生的惊险故事。据编剧王小枪透露，剧集的故事节奏十分紧凑，从主角李春秋一人向外延伸了爱情线、家庭线、兄弟线等多条错综复杂的故事线。由于何伟担任艺术总监并领衔主演的刑侦缉毒剧《猎毒人》昨晚在东方卫视和江苏卫视首播。这部剧讲述了智商超群的化学工程师吕云鹏化身制毒师，和形形色色的毒贩斗智斗勇，最终配合警方把贩毒团伙连根拔起的故事。为了更加真实地还原毒品交易的危险场景以及缉毒英雄们的英勇奋战，《猎毒人》制片方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前往金三角边境实地采集素材。今年是被《流星花园》支配的一年，日本制作的续集刚刚火热杀青，内地视频网站也把老版重新翻出来精修播出，而被热议了很久的新版《流星花园》将于下周一登陆湖南卫视。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3、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Oh my radio star， 天空中是否有颗星星守胸口左边，一夜之间让心慌，让心痛，让心碎，都 为纪念。让风吹干我脸上的雨点，就算跌跌撞撞不懂爱的深浅，也要继续寻找那一份绝对。 会为何没有发现爱就在身边，等一个人带回大雨后的 天，每一月，每一年，都心甘情愿。后的蓝天，每一天，每一夜，每一年，我心甘情愿。 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回归第二趴，21:3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周日晚上10点，由麦麦麦同学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起度过的美好的音乐周末时光。相信呢，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又会觉得，诶，好像有点应景，对不对？在大雨过后，诶，虽然今天这个北京啊，没有下到所谓的大雨，但是呢，每每呢，在夏天的时候来点雨，心情呢就会不太一样。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等一个咖啡电影，你有看过吗？里面的主题曲哈、叫做《等一个人》。 Oh my radio star。白と黒浮かぶ嘘だけど You know 大丈夫俺がついてるよ We are yellow たとえ孤独でも、yeah、俺はどう小さな間違いで言い方や身なりで今までの全てを否定されたり Baby I miss you 声は届かない俺は動かない今日も一人ここにいるどんな夜にも味のない食事があってどんな朝にも何も守れない時がある Without you 無理だよただひたすら弱いよ怖がっちゃいけないと教授保てどうもな行きたかった場所などどうに見失ったよでももう一度探すよだから君が必要 I'm tired 今日も一人ここにいるならすよ I'm alone の前でいくら伝えたって褒めてもらえないねもう行くわ裏切り今日も bad news 遊びではない着信今日も bad news 変わりはいない、yeah、誰にも言えないことが増えてく俺に何か起きることに彼はかけてる終わることはない Yeah this is my life Yeah 誰も理解できない人の孤独痛みに寄り添うこともできない帰れない場所君もいないいや誰も切らない何を言わない嘘はつかないそれじゃ俺はこの場何をしてはいけないいや行くも行くも地獄今さら理解されなくてもやることがあるから This is my life Yeah This is my life Yeah yeah I'm alone 俺は一人だよ理解できない理解できない 解できない Yeah, I'm alone I'm alone 撕开一层层黑色的礼服捡起一滴滴彩色的水珠所以他不怕躺下来所以他不怕站起来沿着未知的雪找到野兽的路 Give me what you got Don't stop 得不盼不住只怕我们守不住 Get down, get down 为了梦他得不盼不住我不是你守住类似的跋扈时时只穿上一片面罩的暴露、有一些欲望叫不如所以他不如慢慢的来所以他不如喊出来原来是太满足还不满足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麦 ，Radio Star。 If I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Be in your way, so I'll go.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And That is all I'm taking with me. So goodbye. Please don't cry. We both know I'm not what you need. 尼休斯顿的经典曲目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7月7号星期六的晚上送给你。经典的歌曲总是百听不厌哦。嗯，21:50，今天晚上你想听什么歌曲？不要忘记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说说你自己的想法。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然后呢也可以在微信 ID 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的全拼，好，然后呢以及呢我们的好新浪微博麦家族，我们的粉丝同学们，好，麦家族同学们，然后呢这个组织的点歌贴也已经上线了。看到的有同学留言说要学一首歌曲哈，虫儿飞，很适合晚上来听，对不对？我特别为大家来演唱了这一首非常安静的虫儿飞。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天上的星星流泪，地上的玫瑰枯萎，冷风吹，冷风吹，只要有你陪。虫儿飞，花儿睡，一双又一对心碎，不管累不累，也不管东南西北。 两眼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天上的星星流泪，地上的玫瑰枯萎，冷风吹，冷风吹，只要有你陪。虫儿飞，花儿睡，一生有一对才美，不怕天黑，只怕心碎，不管累不累，也不管东南西北。 Anyway, maybe that girl, no matter what you say, maybe that girl.

喧嚣，歌声还在游走，你落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丢失花间欢笑，岁月无法停留，流云的等候。 看到了在麦家族 My Home 的同学呢，这位新岛同学说周末两天停休了，弄得我都模糊了，今天是周几，连上了两周，好累好辛苦，希望可以在节目当中亲亲抱抱举高高，不敢奢求、哦、还好呢满足了一下，让麦同学唱一首歌来安慰、啊、音乐有的时候就是具备这样的治愈的功效，送给忙碌的你们，周末轻松一下。 春华里的服装为原始的渴望而站着，用完美的表情为脆弱的城市而撑着，我冷漠的接受你焦急的等待也困着，像无数生存在橱窗里的模特，还能看见什么？除了光以外，我还能要求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啊、在千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刻？记得你的像单纯的蝴蝶为玫瑰的甜美而飞着，像顽皮的小猫为明天的好奇而睡着，是混乱的时代，是透明的监狱也觉得，是不能继续在橱窗里做模特，还能听到什么？除了钱以外，我还能拒绝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啊、在千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哪一个？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和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啊、想着我会喜怒你会哀乐，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趁着我会喜怒你会哀乐，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 Oh my Radio Star， 在麦麦的周末现场，22:08DJ 麦为大家放送的是李荣浩的、啊、我们算是最早认识李荣浩的声音的一首模特儿。 哎，听到这种模特突然呢，非常想放送哦，但是我好像今天没有准备中文版哈、哦，没有准备这首歌的中文版，但是没关系哈、哦，我们可以听到王菲的这首，算是呢，里面也唱的是这个同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就是呢模特儿，好不好？哎，为什么我们听到了这个 ？Hello Hello Hello。王菲的模特儿为什么播不出来呢？好，没关系。看看同学们正在网络的这一端说些什么呢？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确会有一些所谓的选择题来做哈、啊，选择进或退。有的时候呢，生活里面的工作呀，包括呢一些遇到的一些人和事，会让你的生活每一天过得会充满喜怒哀乐，永远都不知道到底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和选择。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城市里面，我相信很多人像你一样，甚至的比你还要辛苦很多，每天的喜怒哀乐或许就是会剩下这个哀怒，对不对？没有这个喜和乐啊，任人选择。所以有的时候想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同时呢又可以让自己做的喜欢的事情持续的发光发热，并不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但是难道我们就不做了吗？努力的去尝试。谢谢海边的有只螃蟹，我听又听到了 DJ 麦同学咬字清楚不跑调的歌声，所以你我是要唱那个杰伦版的，是不是？咬字不清楚啊、哦？哎，杰伦好像是又在巡回演唱会了，对不对？嗯，他的演唱会真的值得去看一看哈、哦，非常好看。还有哪些同学正在报道中呢？刚刚我们也点名了，也。看到了很多同学的点播，不要忘记在此时此刻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上线呢，你可以在上面来留言，属于我们的听众朋友粉丝朋友的一个自留地儿，好不好？刚刚说到了那个王菲的香奈儿，我可以找一下哈，我们先听一首，又算是一首今天的气候歌。 About to jump out of my chest. Feelings they come and they go, that they do. Feelings they come and they go, not with you. Late nights and streetlights and people look at me, girl, my whole world could stop. Anywhere with you feels right. Anywhere with you feels like Paris and France. Paris and France. We don't need a fancy town. A bars that we can't pronounce. Anywhere, babe.

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戏不小 事，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时间流转，再走经典的旋律。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很特别哦，来自全新首发的戴佩妮 Penny。你要的爱。2001年的时候呢，戴佩妮发行的专辑《怎样》当中的一首歌，然后现在呢又重新的编曲做了一个深夜版本，是不是就是为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这样的深夜节目所准备的呢？兴许哦。22:23 I knew I loved you。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22:34，你好吗？周末过得怎么样？看到了在麦家族麦 Home 点歌贴的这位人生若只如初见说，好久没听你的节目，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还好吗？ 你的小狗长大了吗？ 养小宠物了吗？ 我的围巾跟位置吗？我的项链都丢了吧？我见得到黄面的吧？这个借口还不错吧？ 哎，不错， 一把剪刀一堆废话， 哎， 还不是想求求你回来吧， 想你咯。 嘿嘿嘿，买过几件的后一回头后一次心，虽然无关我的地基，想求一起我的地，老家你孤独耍耍机，情绪就提特别诡计，夜冬的来临夜咖喱，你怪等来刚刚爱我破衣，哪里刚好是我不好，我每年要紧紧抱住你，你说 起来， 我对天空就跟那颗流星大喊了，会不会有奇迹，就算做朋友也没关系，为你改变了自己更不认识自己，是不是我抱起了真心，这是我的真真心，再也不用再跟那个上帝去我的迷失的餐厅，当你拿出什么这个点 天气呢很特别，总之呢在夏天下雨的时刻，我们就会觉得清爽之余呢，也会让自己怀念呢去年的某一天，或是之前哪一年的某一天。新岛同学说，还记得有一年的7月7日，那个时候呢我有考试，记得那天呢也是下雨了，都在忆当年的考试啊，高考啊什么的。说说今天晚上在你的城市这样的天气里带给你了怎样的回忆，就在 DJ 麦的周末夜现场。 We'll be loving you till we're 17. Baby, my heart could still fall as hard at 23.I'm thinking about how people fall in love in mistakes.

是我的黑心，这是我的黑心，我的小小黑心。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闪耀夜空， 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God。 Tell me, is this real? I'm kicking over clouds the way I feel. And now I know there's nothing stopping me. No. Oh, yesterday you felt so far. But everybody knows the farthest stars are all. OK， 22:49，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的直播间里面，为大家放送属于周末的限量好音乐，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写告诉你我的欲望，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错过了浮世骄阳，也错过人间万象。古城里长桥上，人如海，车成行。你 夏未央，林荫路单车响，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照常人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想和你游四方，赏晴雨的风光，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笑与泪都分享，管情节多跌宕，我们不散场。是我偶然亲吻敏感于心的歌唱，也是我惊鸿一瞥后拥抱的芬芳，这世界风华正茂，可别辜负好时光， 原来还走起 春香， 永远回 不上 身 上，古城里长桥上，人如海车成行，你笑得像光芒，路人把我照亮，阳下未央，林荫路单车响，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照常人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想和你游四方，赏晴雨的风光，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笑与泪都分享，管情节多跌宕，我们不散场。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闪耀夜，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睡。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radio star。 嗨嗨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到了22:53，我们刚刚听过了汪苏泷同学的一笑倾城。哎呀，希望大家呢平时呢都是看这个综艺的时候啊，多以这个娱乐的心态来看，对不对？这在微博上呢，刚刚我看到很多麦家族的同学呢正在来点播歌曲之余，看到了这个汪苏泷同学上热搜了，对不对？啊，这个吹笛子，对吧？中学的时候呢，我也是有这个才艺的，那个时候学的呢不是一般的笛子哈，学的是这个竖笛，有没有？竖笛跟笛子有可比性吗？竖笛就竖着吹的那个竖笛啊，哎呦很厉害的，我跟你讲，竖笛功效可多了，除了呢可以呢竖着吹，对不对？还可以呢放在头上，假扮着新白娘子传奇，有没有？啊，也是挺无聊的，对。然后呢，学这个乐器啊，的确是需要呢这个长时间的积累哈、啊。但是呢，当做一份才艺呢尝试一下，说明呢是一种这个尝试嘛，对吧？就是最重要的是呢，尝试这个动作很重要啊。就小时候。中学的时候我也是有这个代表我们全班进行这个笛子独奏啊，独子笛奏，对，这样的比赛啊，记得当时好像还获过奖啊，也就是现在年轻人们吃的这个辣条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啊。好了，开心就好，我们希望大家呢在看综艺的时候，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保持一个轻松的状态。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希望呢用音乐帮你呢放松一下平日在工作日当中啊忙碌的你。22:55，我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听阿妹，张惠妹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推出的这首歌曲，也是呢此次邀请到了杰伦来帮他跨刀制作，连名带姓。 07年那一

这首歌其实呢也是对自己生活的记录，也是一种可以当做爱的表达哈。那其实呢最近我也在回归写歌的道路上，一忙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写歌，但是呢如果既然自己会写会创作，包括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如果你也会多多少有些灵感的话，不妨可以试着写一写。你比如说我一般用钢琴写，但比如说不会乐器的朋友哈、啊，用鼻子，哎不，鼻子不可以啊。你可以试着自己哼哼唱唱，也算是一种创作，原始的这个创作起源。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钟，周日晚上十点钟，明天晚上十点钟还会呢再次回归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一整周的限量收听时间告诉你了，23:10，双手借给我。 化妆心来，是会困难。 样。全世界在手下飘着雪，心里飘着雪，目光中只有雪。Baby， 我穿过霓虹。Baby， 我你的目光。这致命爱火，这致命爱火，一时关我。 收录在陈令蔡依林哦，前两天呢在上海刚跟她见面哦，然后就是很可爱的陈令呢，在2014年的10月发行的专辑 Pay 我 Play 当中的一首，哇，很有这个神话寓意的感觉的这个美杜莎。 边走边唱，活力荡漾，在路上跟随有声有色的 DJ 麦，享受最好的音乐。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美杜莎是什么呢？就是美杜莎，我那个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个很恐怖的蛇发魔女。但是大众对于美杜莎的渴望，爱却得不到爱的这个悲剧的形象、恐怖的形象呢，透过刚刚那首歌，好像是有点颠覆的感觉哈、哦。在音乐的世界里面，一切皆有可能。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可以充分发挥你听歌的想象力。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你说世界是多么辽阔，渺小的我们拥有什么？ 当时的我们还很懵懂，你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保护着你不让你掉落，捧在我手心不曾放手。 时间滴答的走，年华似水的流，年少轻狂的爱能多久？你放开我的手，绽放出灿烂的花朵。 却很生动， 当时的我们还很懵懂，你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保护着你不让你掉落，捧在我手心不曾放手。 好温柔哦。 时间滴答的走，年华似水的流，年少轻狂的爱能多久？绽放出灿烂的花朵， 会唱吗？ 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想起当时我们爱得很洒脱，美丽的蒲公英散落空中，随着风摇曳的很自由。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花瓣 般掉落在我的手中，握着我们曾经的感动。 哇，听到了很原味的感动，单纯的感觉，对不对？夏天的风，一晃时间过去很久很久，还记得那个最最让你难忘的夏天时光吗？ 每年夏天我就喜欢吹着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每年夏天我就吹团吹着风，故事简单却很生动。每年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花瓣掉落在我的手中，握着我们曾经的感动，有一天你也会想起我。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希望你也有一天可以回想起在这样的夏天晚间收听电台节目。 Oh my radio star 如果说一年四季这样的季节呢，每一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颜色的话，你觉得夏天应该是什么颜色的呢？还是说不管四季是怎样的变换，好像呢你都可以跟随自己内心的脚步来感应出投射出每天不同的光泽和颜色。好，希望你的生活可以多姿多彩。你好，我是麦麦麦同学，在这样的晚上陪你，在家里，在车里，在网络的那一端，听听歌，聊聊天，生活就是可以这样简单。 世界都会

summer time， 23:36，在这个夏天的晚上，你那边下雨了吗？我在建伟大街14号的直播间。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 好像可以感受到， 回到最原始， 有一点点雨又下下来哦。 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 北京的夏天。 如果有一天。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唱，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 朋友 一起，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唱， 我想对你好， 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 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啦啦啦啦啦啦，我想对你说，却害怕也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 上一时段呢听过了2013年的歌呢，这首王心凌的《当你》竟然是2003年的歌曲哦。我们听到了那个时候的林俊杰 JJ 的写歌的调调，写歌的感觉，然后那个风格就是这样的。哇，光阴似箭，飞得很快。周末的晚上就是不想睡。Here we go。 你是谁点了我的牙膏，我的心外套湿湿全得了，那是谁在我家大房洗澡，镜子前他和我一样的外表，谁买起我的大脑，谁控制我的手脚，是 DNA 将我翻掉，还是我的命运不该自己得到，就跳跳更高，别看腰，要高兴闯的我要不要的海岛，要让你决定好不好，就现在成为自己的心跳，自己的心跳，那是谁总是说有多谁笑，那是谁就打打只想打嘴炮，那是谁被通缉正在逃跑，最迷失放下了自己的微笑，谁把寂寞的大脑，谁控制我的手脚，是 DNA 将我搬掉，还是我的命运不该自己得到，想要找到真相，想睡就睡，跳就跳，跳更高，别看腰，要高兴 送给在北京开车在路上的所有的同学们。哎呦，看到了很多同学呢发来的这个互动，知道呢在路上北京此时此刻下着小暴雨呢，雨有点大哈，我们就跟着这个节奏，不妨在车里呢就动起来吧。周末反正估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听 DJ 麦的朋友，估计也不会睡那么早了啊。小文同学、楠楠同学，你们好。23:42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就在北京音乐广播。Here we go! On my radio star. もしもし。 这场戏就在眼前，一切一切好像回到了从前。很多次我们一起走在雨中，那奇迹 浪漫， 浪漫是梦，还记得 副歌留给你。 在这场戏里花 在雨中，有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年代，对不对？一种叫激情的，就内心的这狂热释放出来的一种表现啊，在雨中，管它什么天气，对不对？那想到了很多年前，我做上午档十点边走边唱节目的时候，也是，哦，大清早的，管它播什么歌，对不对？就像你知道带动一下，哎，数十年如一日的我才，还就是你知道，还仿佛就是那个年代的自己。可以把青春呢保持下去，这样的秘诀呢其实不难不难的哈、哦，拥有一个好的心态，就是所谓的初心嘛，对不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就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 Beijing Music Radio， Here we go， 老歌来了 ，Lady Gaga。 成了。 I want it bad, bad romance. 周末现场在23:55要跟你告别一下喽。告别的时间不长了，因为明天晚上10:我还会回来，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周日晚上10:两三小时三五好友，跟你在一整周的周末的最欢乐的时间段相见的 DJ 麦，要跟你说一声晚安喽。不要忘记在线下跟我们保持联络的方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就是我的微博，也可以呢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晚上可以睡好吗？好好睡觉哦。明天晚上10:再见喽，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Say goodbye to you guys, good night.